快走，快把一切忘了，会再见的积木伞，请你先上了那辆离开时间的车。别再见了，米尔达克，回不去的时光乐土，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，和青春一起退落。 是赵雷写给自己过世的母亲的音乐作品，叫做《吉姆餐厅》。在这首歌里面，你会听到很多的象征手法。吉姆餐厅象征的是他的家，而吉姆所代表的是赵雷的妈妈，米尔大哥便是赵雷自己。赵雷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这份思念。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，如果吉姆知道的话，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吧，每当到你的生日，你就会很想他。我想收音机前的你，不管是谁，每到生日的时候最想念的人当然就是自己的母亲。可是赵雷此时他的妈妈不在他身边，于是这首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悲伤便逆流成河。沿着歌曲往下听，你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，夜空清澈，吉姆的眼不停地闪烁，别担心他，你看他从不会寂寞。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，每一个离开我们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，在遥远的夜空中守望着我们。是不是这种悲伤虽然只字未提，但是就是这种歌词，你稍加推敲理解感悟，就一下子无限忧伤。可是赵雷在这首歌里面最终还是劝诫所有的人不必忧伤，因为有这样的歌词，快烧掉陈旧的忧伤，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，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。母亲告诉赵雷，离去的人只是先上了那一辆离开时间的车，活着的人要学会放下悲伤，积极乐观，了无牵挂地向前走。这让我想起了在《山河故人》那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说每一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我们生来就孤独，每一个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都不可能陪你走到永远，我们只能带着那份失去的美好还有爱，然后勇敢的孤独的去面对往后的人生。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赵雷的这首《浮游》。 我是不是醉了，哎呀呀嘿，我是不是很迷惑，失去的总比得到的多，我知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命运给了我一块糖，又给了我一个巴掌，命运说让你往东， 走，那就是与我抗衡。我像只发疯的虫子，我是颗刚发芽的种子。麻烦你告诉我希望在哪里，告诉我接下来捉住我的游戏。麻烦你告诉我我将去何地，我怎么才能飞出你的手心里。 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。我是王平，前面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浮游》，是赵雷的音乐作品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有所不同，在听赵雷的这首《浮游》的时候，各位听出了什么？我个人听出的是觉得赵雷相当厉害，他用极其温和的歌声在骂人。可能你听的感觉跟我不一样。我记得我在夏天的节目当中有特别介绍这首歌，就是他在拉萨大昭寺旁开的那家酒吧的名字，那个酒吧的名字就叫做浮游。所以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的朋友，他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赵雷在拉萨那种悠闲的时光，真的一切都可以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慢下来，甚是美好，对不对？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发出感慨，说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好像就像在昨天，还在北京听了他的那一场也叫做浮游的演唱会，而现在一晃

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感慨时间匆忙啊，2017刚听完那场演唱会，2018就接近年底尾声了啊，的确会有这种抓不住时间的无力感，但是我们也得鼓励自己，其实这一年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应该有收获，仔细想想不必太过纠结那些失去的还没有完成的事情，人是需要鼓励的，这样你才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。想听徐景淳的这首《路长情更长》。 这一生，我永远不能。

这首《为爱痴狂》收录在《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》这张专辑，而这张专辑与刘若英的那部电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。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本着戏能迷人而歌能入味的这个原则。作为电影《少女小鱼》的主题曲，可以从这部电影的内容去体会歌的含义，所以建议各位，哎，喜欢文艺片儿，然后也喜欢老电影的朋友，倒不妨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一看，记得叫做《少女小鱼》。这首《为爱痴狂》可以说是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的是十分充分。歌曲当中的那个失恋的人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，只是在追问着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，又不失犀利，好像隐隐绰绰，你能够感受到歌曲背后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子，就站在我们面前。我想，收集前的你可能跟我一样喜欢奶茶，就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份温和，但是却很坚韧的气质。当然，我喜欢他，还有就是他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，都充满着很文艺气息的这个调调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不管是他演戏还是他唱歌，亦或是他写书，总觉得很有他自己的个性。而放眼现在去看看一些比赛现场啊，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少了个性。特别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，很多人在看一些热播的宫斗剧的时候，打开弹幕你会发现，怎么感觉大家的脸型长得都一样，各种各样的弹幕评论，哎，大家都发现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不缺长得好的人，缺的是有个性的人，有学识的人。好，我们说着说着话题就有点跑了，我们继续把话题拉回来。前面说到听到的是为爱痴狂，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沉浸在音乐本身，可是我想到的是以前看过的一部很老但很经典的电视剧，叫做《奋斗》。对，这首歌曾经是他的插曲，他出现的时候是马伊琍失恋的时候，他在房间里抱着枕头唱这首歌，泪流满面。不知道收音前的你还是否记得那个画面。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，有发现有网友也提到了这部电视剧，然后他还写了自己对刘若英的这种感受。他说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奶茶的故事、奶茶的歌贯穿了我们的第二春。他说他一直认为大学时代是他的第二个青春期，他对一个人的影响甚至要比第一个青春期还要深远。意犹未尽的我们赶紧在亚马逊下单买了奶茶的新书，虽然我们都有电子书，但是还是觉得只想看纸质版的刘若英的文字，生怕不够放松，来不及慢慢品味。书拿在手后两天就翻完了，这是奶茶与朋友对谈的一个集锦，探讨的主要是自处和相处的这个两个话题。这两个看似所有人理应都应该去学习的能力，却鲜有坐下来去探讨思考的。书中很多观点我都感同身受，比如说孤独不等于寂寞，给彼此空间才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，等等等等。说到这个观点我很汗颜，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吃了大亏，却至今不肯悔改。其实想想也对，这就是我。来听刘若英的《后来》。 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

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，这是尤鸿明所演唱的《爱一回，伤一回》。 深深埋藏未尽的情缘，就像一切不曾改变。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身影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。爱已冷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。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。爱已冷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。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。爱已冷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。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这是尤鸿明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《爱一回，伤一回》。在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：聆听鸿明的歌，让我们有一种心酸的感动。真的相当精彩的音乐作品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尤鸿明的歌真的不能听得太多，因为情绪太过伤感，以免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状态。当然我私底下跟尤鸿明有接受过，我倒是觉得他生活里面并不像他的歌曲里面表达的那样那么的疼痛，反而会觉得其实他挺综艺挺娱乐的挺搞笑的。今天在听这首《爱一回伤一回》的时候，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说有个教授在他的课堂上讲了一个笑话，大家都乐了。半个小时之后呢，这个老教授又把刚刚说的那个笑话讲了一遍， 只有一半的人略带笑容。当这个教授第三次讲这个笑话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再笑了。最后这个教授就说，是啊，既然你们从不因为同一个笑话一次又一次的感到快乐，为何总因为同一个理由持续的悲伤呢？所以王平想提醒各位，就像我以前看过大概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翻跟头，这样是不可以被原谅的。在下一次爱情或者说下一次工作挑战来临的时候，希望你可以得心应手。来听蔡健雅的这首《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》。爱情来的时候，我应该可以冷静。 我想问，爱情真的来了时候，谁可以保持冷静？即便你已经经历多次爱情，在面对爱情的时候，可能你还是会荒唐，对不对？想想，可能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各位，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，事情来的时候，不要太急于表达，不要太慌张，遇事先深呼吸一口，停顿一个三秒，或许就可以保持冷静了。当然，也许我所说的只是徒劳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稳一点比较好。好，看看时间，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。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《情书》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。我是王平，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一首歌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着情书。